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广东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近日印发，计划用1到2年帮助全省企业年均减负约2000亿元。目前公布的陕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见义勇为事迹突出、有重大贡献人员将给予不低于10万元的奖励。成都目前出台我国首个城市支持共享单车发展政策，明确要求制定文明用车成奖制度，提高故障车辆的处理速度，用户实名且采取第三方结算。北京消息，公安机关从8日起为居住登记卡即将到期的群众办理了延期业务，并推出就近办理、网约或在派出所办卡换证寄递、网申卡换证可一次性办完等便民服务。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品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无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人，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无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农历2月1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廊坊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6度。首都北京明天阴转晴，最高气温16度。晋陵天津明天阴，最高气温1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六，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有的时候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但是又觉得太容易脏了，想让你的白衣服越穿越白吗？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如果白衣服放久了变黄了，上面的黄污渍成分主要是蛋白质，菠菜经过水煮之后会释放溶解蛋白质的成分哦。买一把菠菜经过热水滚烫之后， 捞起来只留下滚烫的菠菜汤，把黄污渍的地方放入到菠菜水中揉搓，再浸泡十分钟。浸泡之后捞起来，然后按正常的洗衣程序来洗你的衣服就完成了。你会发现衣服又变得洁白了。有这样的苦恼的话，可以试试看用菠菜汤来泡一下发黄的衣服。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提出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期间，学校体育场馆在优先向学生开放的同时要向社会开放。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我的歌。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能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叫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紧张，跟着我还 总更加想你，

现在身后。现在